中文歌曲龙虎榜。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点十分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里面除咗 Kitty 之外咧，今日星期三晚就有 Johnny、Annie 喺度啦。 Hello，Annie，Hello Kitty 你好。 系啦，今日电话旁边咧就有 Molly。 Hello，Hello，Molly 你好啊。 你好啊。 我哋每个礼拜都好似打波咁样啊，我哋换一换人，换一换个阵，咁咧就可以大家都见到大家嘛。 啱啊，啱啊。 系啊，唔会太耐冇见。 其实都几耐啦，呢段时间咁嘅形式啦，即系总系有一个拍档喺个电话隔住嚟倾啦，都有几耐啊？有冇两个月啊？ 有啊，应该有。 但系讲紧呢个疫情期间，已经接近就系三个月。 系啊，但我觉得我哋即系呢一个形式已经惯咗。我上次仲同莫莉讲话，我哋香港人就系咁噶啦，或者系我哋啦，即系某一啲人啦。当要变嘅时候咧，就好惊，或者谂好多唔好嘅嘢。吓、咁样变啊，好难做噶、哦，或者咁样变啊，好麻烦噶咁啦。咁、但好快咧，其实我哋又会适应咗啦、到话俾你听，即系自己幻想吓。当你适应咗之后，不如我哋变翻以前咁咯，咁样可能你又有一下转变，会觉得唔惯。其实我而家都适应得几好啊，咁样。 其 实怕呢个 会唔会咧？即系嗱，你两位做传媒啦，咁我以前都系做传媒嘅，会唔会做传媒啲人咧？啲叫咩适应能力，面对改变嗰种嘅平常心啊，或者可以好快就掌握到啊，上到手啊嘅呢个能力，系比即系其他工种嘅人会高啲咧？ 莫莉，你觉得？ 我觉得不是、因为呢成日都讲话全世界呢适应力或者这个的转即是那个转变力最强的呢、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你不是香港人吗莫莉 是啊我意思说不是斋媒体、我们 全部都是。 全部香港人都很厉害的、即是面对这个所有的这个转变啊或者一些压力啊。因为成日都说其实香港人是承受很多这个工作压力即是其实东京或者日本都有很多啦工作上面的。但是香港亦都不是少的。即是见大家都很努力说要翻工翻工翻工。每一样东西都是要翻工那时候打工都要坚持翻工。 咁係因为勤力啫 係呀所以其实每一个香港人呢即係我觉得佢哋嘅毅力呢係真係好厉害㗎唔知係我哋呢一行我知道係。 我都同意喎即係因为一开始冇几耐嘅时候我都有分享过就係、即係我哋自己会有变啦即係有啲策略啊或者工作上嘅手续啊形式会变啦、但係其实其他行业即係譬如我嗰陣时仲有即係出面都仲有即係冇咁平静嘅时候啦、即係仲有嘢做嘅时候可能都会其他行业譬如啲 marketing 啊或者 PR 啊等等呢即係佢哋都好快就已经諗另外一啲方式哦如果搞唔到啲 press corner, 搞唔到 event 啊、即係唔能够聚集啲人啊我哋即刻试下开个 live, 係啦、即係但係即当然喺佢哋控制底下开个 live 啦就不是 KOL 普通地幫你開個 live 啦就看看可不可以幫我們都宣傳一下產品啊即當沒有了個記者招待會都可以即上網做到叫做都可以 reach 到一些人啦即可能成效沒有以前那一隻那麼多但起碼都試一下一些新東西我自己覺得很其實我很欣賞他們的一來可能你會覺得 喂，咁你時勢逼住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起碼都冇話好快就即係打定輸數啊，即係大家都仲係好想去做，仲係好想去做咯，即係做到件事咯。 係，其實除咗Kitty 所講啦，而家你會見到呢個疫情入面有好多人嗰種嘅生意頭腦都好厲害，例如即係我成日都講啊，你譬如去餐廳堂食嘅時候，咁早前啦，即係未有限聚令嘅時候，咁佢就會好貼心地就我送啲口罩俾你啊，佢會令到你覺得窩心啲，等你下次可以再光顧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啊，經濟可能未必咁好，大家可能會少出街食飯，佢就會用一啲貼心嘅事去吸引你或者留住你嘅心咁啦。直至到而家啦，有限聚令嘅時候，咁佢哋即刻將所有形式都變外賣咯。即係你邊度會有諗到雞煲或者打邊爐都可以外賣㗎？係 啊， 仲要好抵食添 啊！係啊，仲有燒肉喎、啊，你冇諗過燒肉喎、啊？但係又真係真㗎喎，因為原來咧，我發現有啲朋友屋企咧，佢真係有嗰、那個即係都幾出名嗰個爐啦，即係又打邊爐又得、燒肉又得嘅咧。咁佢真係可以成份嗰啲比較靚少少嘅肥牛啊，即係每樣幾片啊，咁樣喺屋企燒、啊。我覺得都幾得意，即係香港人又係咁樣嘅。我就算你冇得出去食啊，有得上網買咩？咁我咪買翻嚟屋企食咯，都改變唔到佢哋中意食嗰個習慣嘅。 所以同埋我都要咧讚下啲老師同埋同學啊，我覺得老師尤其咧，即係。發覺佢哋好多老師其實可能，尤其是一啲上咗年紀嘅老師啦嚇，佢哋未必咧即係同個科技啊有咁密切嘅接觸噶嘛，即係上堂都仲係拎住本教科書啊，即係講多過用好多好電腦啊或者好互動嘅方式，未必有呢一行呢一步嘅。但係突然之間咧，就即係要視像教學啊、網上上堂啊咁樣咧，就全部老師咧都個個變曬 KOL 啊，或者即係呢一啲所有我哋叫做技術上嘅嘢咧，佢哋都能夠解決到嚇。咁、而學生仔又係喎，好似我女咁咧，即係其實佢六年班都叫做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啦。咁但係而家佢哋要做 group project 咧，都要咧即係用 Zoom 嘅方法，同學之間要開會噶嘛，傾下點樣做嗰份小嘅功課啦。咁我個女咧就要做呢個 group leader 咧，佢直頭係咧要。即係佢話我話咁你使唔使媽咪幫你手約啊？佢話唔使噶啦，我會咧開一個咧meeting 噶啦，咁我會咧入埋個 ID 啊，同埋會 send 俾佢哋有 password 噶啦。咁即係咧，佢好似前頭咧，突然之間好似好 有領導才能， 係啊，同埋識曬呢啲嘢點樣搞啊？係即係由初少少手忙腳亂，到而家都叫做玩咗兩三個月咧，即係好熟場啊。咁我覺得其實又係一種另類嘅一種學習咯，呢段時間 咁都幾好。嘅，即系嗱，我哋即系十分钟咁样不断都赞咗唔同嘅人啦。即系虽然喺呢个逆境里面，大家都即系遇到唔同困难啦。我谂大大小小每人面对嘅都会唔同，即系唔同程度啦，亦都即系个解决办法都有唔同嘅方法啦。但系好似每一个族群嘅人咧，都好快就适应到噶。 系啊， 呢个真系人嘅，我谂系一个本能嚟嘅，一个适应能力。咁啊，希望即系大家可以欣赏下自己呢一方面啦。希望疫情就快啲过去啦。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不畏惧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

我都会啊。 嗯，因为啲人话习惯咧，有啲就话十四日啦，有啲就话廿一日啦。总之你日日做咧，就会慢慢形成咗噶啦嘛。 嗯， 系啦，就会好自然地就做啦。咁我觉得除咗口罩之外，就系嗰个干净咯，即系翻到屋企之前嗰啲清洁干净咯。再加上个意识咧，就系譬如喺条街度咧，听到人哋咳啊，或者打乞嗤 啊，弹开。 你会 alert 咯，即系最少你会留意一下喺边一度。系啦，佢有冇戴口罩？即系以前咧，从来唔会噶嘛，即系啲阿叔咳咪咳啊，或者吐痰咳吐咳吐咁样，咁你可能都会即系冇乜反应嘅。但系而家你唔会，你而家咧佢好紧张，喺咪你附近？佢有冇戴口罩？你自己有冇好好保护你自己咁啊？系啊。 喂，如果我咧呢、這个时间咧，我觉得有两样嘢咧，我系真系习惯咗啦。第一样咧就系、是真系冲厕所就真系冚盖。 哦，一定系 吓、啊，即系其实以前咧都有阵时会冇冚盖，尤其是公共嗰啲洗手间，有阵时你唔想掂嗰个盖啊， 系 你就会一冲即刻弹走，即刻走咯，系咪离开个厕格咯？咁样 即系同嗰啲厕所水斗快，一冲到底系厕所水快啲啊，定系你开门走佬快啲咧？ 即系其实系有少自私嘅，大家而家梗系唔会啦， 而家唔会啦。 唔系因为唔知点解咧，我有个意识咧，嗱，譬如当你去公共嘅洗手间啦、你入到个厕格，如果你见到嗰个厕格系冚住，即系讲以前，唔系讲疫情期 间。覺得肯定有嘢喺度， 冇錯，一定係一定係有啲特別嘅嘢， 塞咗， 冇錯，或者衝唔到，所以就冚住佢。咁我就會去第二格咯，所以我就唔會搏一搏咁樣揭開噶嘛。 我都會覺得好爛地咧，一定污糟，或者我自己會污糟啊！我覺得我拎翻起個黐板污糟， 係啊， 我會去第二格咯。 係啊，咁當然而家唔係啦，疫情期間就格格都係 格格都冚埋啦， 即係你就已經冇咗呢一種嘅先入為主，覺得嗰格係有啲嘢咁咯。 同埋因為我哋而家隨身都會帶備一啲消毒嘅紙巾又好啦，噴霧又好啦，或者搓手液又好啦。咁其實你就算掂到，你可能隔住张纸巾，或者你可能整完之后你会即刻有得消毒啊咁样，或者甚至你可能喷咗嗰个厕所，你先至再即系打开嗰、那个嗰、那个厕板咁样，咁你都会觉得咁、都 OK 嘅，系咪同埋你一定要打开你先去到啦，而家个个冚住咗，咁我觉得系啦，即系呢一个都系一个几好嘅现象嚟噶、 不过我觉得都有啲。即系唔好嘅习惯咧，都系呢段时间咧，不知不觉都即系真系成为咗习惯成自然咗啦。 系咩啊？ 系自然醒啊，好夜瞓，即系好冇时间观念啊！你嗱，如果你哋要翻工嘅，可能都好啲。 吓， 即系我谂嗱，即系我哋打开天窗 说亮 话啦， 同你咁熟人少少。 office 嗰啲啊，你唔好话俾我听啊！你真系九点正就坐喺你部电脑前边啦，就打卡咁样喺度开始工作啦。咁啊，总系可能食住件早餐，一路即系睇下 check 下啲 email 咁样。即系我好相信系咁样咯，系咪先？ 但我又睇过嗰个图画就话嗱，虽然佢迟咗起身，即系平时可能七点就要起身嘅，而家虽然九点先至斯斯然去冲咖啡，但佢哋又有话嗰、那个效率咧，即系提升咗嘅，佢即系少。咗嗰啲逼车啊，心情暴躁啊，赶唔到车啊，然后即系咬住个面包喺街度跑食早餐啊，咁样佢而家反而咧即系悭翻呢啲时间啊、心力同埋嗰个精神之后咧，佢可以一开始做嘢嘅时候就心情愉快咁样，好快投入工作啦咁样。 又或者谂住快啲一个钟做完啲嘢，我可以即刻去煲一阵剧啊嘛。 哦， 即系以前咧，你又磨嗱，即系磨烂只呢啲，我谂多多少少有时都会噶嘛。 即系你话喺公司， 喺公司冇错， 斟下水啊，去下厕所， 打牙教啊，咁又慢慢行嘅呢啲总有噶啦，系咪？咁即系我谂喺屋企，可能因为真系自己时间啦。自己運用啦，係啦，咁可能就令到個效率高咗咯。咁亦都因為咁樣，有陣時真係夜咗咧，第二朝真係會晏咗起身嘅。即係成件事，我覺得成個生理時鐘咧係有啲亂嘅，即係呢段時間。 係，咁呢個要搞搞佢喎。 係啊。 再见，眼眶依依不散，留恋

芬娜翻翻嚟直播室，有 Annie Johnny 啦，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有 Molly。 Hello， 系咁啊！头先咧，我哋就讲紧喺呢段疫情期间咧，有好习惯嘅形成，亦都有坏习惯嘅形成。 系啊，我记得 Kitty 头先讲到话咧，一个习惯嘅形成咧，你就话听个人讲话廿一日啦，有啲人话14日到啦，咁就会变成一个嘅习惯咁样。咁知唔知呢两个点解会有咁样嘅数字嘅出现喺边度嚟嘅咧？ 我肯定系有啲研究咯。有啲研究咯，唔系同埋咧，真系我谂系都几多人相信 真唔真 廿一日呢个讲法，因为最近咧，譬如喺电话啲 WhatsApp group 咧，都会收到一啲 challenge 啊，就系咧，我同样试过两次啦，已经咁啊，之前同阿莫莉分享过咧，就系咧，有啲朋友做啲瑜伽嗰啲 meditation 咧，嗰啲 冥想 系一啲练习啦，即系每一日咧就会有唔同嘅 task 俾你做嘅，咁可能有喺第一日你系写下自己啲唔好嘅嘢。跟住又寫下自己啲好嘅嘢，咁即係總之係自己喺度睇翻自己，去到回顧翻自己做嘅嘢，咁啊令到自己會平靜啲啦。咁佢呢個 challenge 咧又係廿一日嘅喎，係啦，就希望你 keep 到。咁我估就係完成咗呢個 challenge 之後咧，呢一個嘅 meditation 呢個習慣啊，或者呢啲 exercise 咧，就會變成咗你生活嘅一部分啦。 即係你會自己自動多能，係咪啊？ Sorry， 我到最後我係冇， 即係廿一日之後就完成 challenge 啦。唔係啊，我係有開始到嘅，咁但係我發現原來我人真係暫時未能夠咁靜啊，因為佢大概 到啊， 係啊，因為大概一個 exercise 大概都大半個鐘至一個鐘左右嘅，即係你預九個字到啦咁啊。咁我做咗幾日之後開始咧，慢慢就我趕唔切啊，因為佢真係要每一日做，你唔能夠話咁我今日咁忙，聽日做翻兩次啦，咁樣即係唔得嘅，係即係根據佢個 group 嘅指引啦。咁我就後屘到最後，我放棄咗，係啊，即係呢個形成唔到啊，呢個 咁即 係 你冇辦法驗證到廿一日係咪一個嘅真係一個 magic word。 但我另外一樣嘢就嚟驗證到啦，就係連續廿一日煮飯啦。 哇！你好犀利喎！ 係啊，我就覺得咦呢一樣嘢可能自己有啲興趣咧，真係可能可以 keep 到喎，我覺得。 即係你覺得第廿二日你都會繼續煮啦， 係啊，即係你會 feel 到你想做嗰樣嘢，即係有時候可能你好攰，或者你明明屋企都有嘢㗎啦，但係你都想不如我都整啲新嘢，或者我都特登出去街市買啲嘢翻嚟啦咁樣。 喂，即係你個廿一餐 好簡單煮個面算， 係我都係想咁問你啲問題。 煮個面算唔算啦？ 即係新菜式嘅 煮飯啊嘛，哇！顧名思義，即係起碼煲飯啦。喂，但係其實唔係喎，啲家庭主婦都係咁樣噶啦，即係 咁。 冇咁忙 嘅， 全職嘅就係咯，係啊。咁我就喺度我都有諗起呢一個講法啊，即係話原來我煮咗咁多餐之後，到底會唔會慢慢成為咗個習慣？就算啊嚇，就算之後都有得出去食飯啊，或者可以聚餐啊咁樣，會唔會都仲中意喺屋企煮飯咧？我覺得我都驗證緊嘅呢一樣嘢。 嗯， 莫莉咧，你呢一排有冇諗過有啲習慣真係做咗十零？廿日開始覺得之後你都會繼續做咧？ 我有做一啲唔好話習慣啦，有好多嘅嘗試嘅，即係例如頭先 Kitty 話齋煮嘢食，我係有嘅。如果唔係Andy 上次都見到啦，Kitty 都見到啦，我啲手指爛曬可以。跟住，但係我亦都試下温書或者睇書多咗。跟住咧，問大人又真係借咗本倉頡書俾我啦，但係我都係又係嗰啲咧三分鐘熱度嗰啲咧，攪攪下咧，跟住又好似冇乜點樣攪過咁，跟住就好似好多嘢咧都好。想試，但是就真的冇嗰個恆心，就係、是、連續七日、十四日，甚至乎我講嘅廿一日，真係難的、我連之前都有講過，就係話開始做翻運動啊嘛，跟住我都會俾藉口自己嘅，即係做三日就停下休息下啦，因為可以俾肌肉咧有記憶噶。 你呢啲又咁清楚喎、你呢啲又跟得咁足喎、休息嘅嘢又跟得咁足， 選擇性啊嘛。 系啦，做咗好多藉口咯。 咁Annie其實係咪真係嘅咧？即係你應該係睇咗啲 research 啊。 係啊，其實你一路講咧，我又一路咧覺得可能陣間我哋可以咧有啲即係啲專家俾啲 tips 我哋咧，即係點解 Kitty 喺煮嘢食方面堅持到？點解喺冥想每日半小時？嗱，我肯定你煮餐飯多過半個鐘，但冥想半個鐘你唔得，但係煮飯煮多過半個鐘係冇問題嘅。 係 啦，點解咧？咁其實專家係有解釋過一個習慣嘅形成咧，

嬲啦。 唔係，我講你，我真係會承認嘅。今次真係冇心嘅。咁到底點樣？頭先 Annie 話有啲人咧，即係對某樣嘢係會容易形成習慣啲嘅，有一啲咧就即係你花好大力氣咧，都可能會失敗嘅。咁係取決於啲咩因素？ 其實有本書，我就睇到有一個嘅報導就介紹，咁係讀後感啦。咁就介紹一本書咧，叫做《Atomic Habits》。咁咧，佢裏邊就講咧點樣去形成一種嘅習慣。咁佢裏邊提到咧，佢嘅研究啦，就話咧係一個嘅 pattern 嘅，一個叫做四個步驟嘅 pattern， 咁就會形成一個習慣啦。所謂習慣就係指你係唔需要經過你嘅腦袋，然後你就自然而然就會做啦。即係我哋廣東話嗰句習慣成自然，自然成習慣咁樣嘅意思啦。咁點樣可以將一種嘅行為變成習慣咧？佢就話第一個嘅呢、這個 pattern 嘅第一步，就係需要有一個嘅提示。佢就叫做 clue 啦，英文 clue。咁你有個 clue 先，佢話好似等於即係我哋以前嘅祖先，佢可能見到有隻鹿，咁佢就想去捉隻鹿嚟食啦，或者見到一個靚女行過，咁佢就想即係收佢做老婆啦，咁樣即係食同性啦，咁樣啦，咁即係其實即係總之有啲嘢先，係啦，就係成為一個嘅一個 clue 咧，一個線索。 咁跟住你嘅腦嗰度個頭頂就會有個電燈膽出嚟。 冇錯啦，即係首先見到一樣嘢 ，feel 到一樣嘢啦。好，跟住第一步，第二步咧就係講 cravings 啦，啲英文叫 cravings， 意思即係好渴慕嗰樣嘢啦。係啦，咁譬如頭先提到啦，譬如你見到隻鹿咁樣咧，你其實唔係要隻鹿，你係因為想獵殺咗隻鹿之後就食佢啲肉啊嘛。係。咁所以其實你係肚餓咯，即係想滿足你嘅食慾咯。係。咁你見到個靚女，你唔係因為。即你頭想捉個靚女同你傾偈啦，應該都係有特別嘅需要，係啦，咁所以 可能係寂寞，可能係空虛，可能係凍， 又滿足你另一方面嘅慾望啦。所以其實係嗰個 craving 嗰樣嘢，令到你，但唔係 craving 嗰樣物件，而係佢令到你滿足咗你一件事情。咁所以佢就解釋，譬如話啲人食煙，唔係因為佢中意支煙仔，而係佢可能食煙之後，佢會覺得哇好 relax 咁樣，係嗰個感覺。咁所以佢就舉例，即係用呢個例子嚟解釋 craving 嗰樣嘢，即係第二步啦。 即是話咧，如果你冇第二步，有第一步，即係有隻鹿出咗嚟啦，但係嗰刻你唔肚餓咧， 係冇感覺嘅， 你就進行唔到之後嘅活動 啦。所以同一樣嘢，唔同嘅人咧，唔會形成一個習慣咯。即係例如頭先你講到，譬如話。整嘢食可能係茉莉嚟講咧，佢係唔會話即係我見到本食譜，Kitty 就好有興趣研究啦。咁但係可能茉莉就冇興趣咯，因為 Kitty 可能係就滿足於我唔知係咪啊，即係譬如你整完之後，哇好開心喎、啊，整完成咗一個嘅食物，整咗個新嘅菜出嚟，影張相咧，俾朋友試下，咁又好滿足。咁可能對茉莉嚟講，這個唔係佢嘅滿足，咁可能佢係唔會想見個食譜引起佢嘅興趣。 我覺得所以其實第二步都好 critical， 好重要㗎，冇錯啦。咁好啦，到第三步啦，第三步就係講嗰個 response 個反應啦，即係當你有第二步先至會有第三步，因為你想啊嘛，咁你咪就有個動作咯，咁呢個就係個行為嘅形成啦，咁去到第四步啦。第三步都好重要嘅，就是行为的形成是不是容易了，就好像你朋友给你这个 challenge， 就是叫你去试试冥想。 是 可能对于你来讲这半个钟头的冥想你都说、我的心又不好定啦，我又很忙啦，所以这件事对于我来讲剩三十分钟是很难的噃，这个行为对你来讲是有困难的，你做不到咯，就可能会停在这里就没了的。如果那个行为是容易做的，你就会就进入了第三步。咁第三步之后都仲有第四步，就係个 reward 啦，即係个回馈啦，係啦，个回报你觉得哇原来做完之后真係几好喎、啊、虽然係有少少难，但係我都即管做咗之后又发觉唔错喎，个感觉好好喎、啊、满足到你第二个 craving 嗰样嘢啦。咁嘅时候呢一、這个咁嘅快乐呢或者嗰种感觉就会喺呢个脑度印记咗。 咦咁我觉得可能同你嗰个才能或者你对嗰方面能唔能够好快地掌握都好有关系喎、啊。因为如果你提到第四步係个 reward,即系你个回报啦，即系如果你做一样嘢去接触嘅时候，你成日都觉得好挫败。我当煮饭系啦，我当煮饭咁先算啦。整完一次又好难食，整完第二次又好难食，整完第三次好难食，咁你就会开始觉得啊、可能我都冇天分噶啦，或者我觉得好似嘥晒啲嘢，又嘥晒啲时间，仲要洗埋啲嘢添咁样，咁可能就会令到你觉得做完呢样嘢都冇回报嘅，咁、你就好难会形成到一个习惯咯。 同埋你唔会做第二次添啦， 系 咁、所以就而日习惯形成就系你要呢四步都要做晒，然后就 loop 住， 系 重复 loop。 loop 一段時間，嗱一陣再講要 loop 幾耐。咁總之 loop 完，即 loop 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你係唔係淨係純粹係一個行為嘅分析，仲係其實呢件事已經喺你個腦嗰度咧，令到你嘅神經啊各方面係有少少生理上咧，你已經係好似即係落咗印㗎啦。咁你就會自然做到，就好似你朝頭早起身擘大隻眼，你就會去廁所，即係有個 routine 啦。可能你係先去洗手間，跟住你刷牙，跟住你洗面咁樣，即係你已經係唔需要特別去。啊！我跟住要做咩咧？啊！我下一步要攞咩咧？即系你其实系唔需要再谂呢啲嘢。 即系最少你要都有啲成功嘅例子，俾你 feel 到嗰样嘢可以即系令到你有愉悦先。 系 系 咪啊？ 即系譬如做运动都系噶，譬如你学瑜伽咁样，你个个动作十个动作十个都做唔到，然之后又扭到啲颈啊、啲手啊，全部好痛啊咁样，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哎、好似我做嚟做去都做达又达唔到减肥啊，又达唔到塑形啊嘅效果嘅时候，你就会放弃啦。 所以咧，佢就话咧呢一本书，佢就提议咗一样提醒，就系话，如果我哋想真系呢一个嘅习惯，要希望自己做到嘅，你就要响四个范畴里边咧，你都要落重飞，即系例如你明知道最后呢个 reward， 例如我咧每一，譬如好似莫莉话佢想形成一个阅读嘅习惯，或者文大人俾咗本仓颉书你，你想学识咗中文打字，咁你就要不断即系，首先就系个半夜要成日喺你面前度一一样样， 即系有一个 clue 先，第一步就系成日你会见到佢，因为你见唔到佢，你就会 系啊，唔 记 得咗 啊，系 啦，然后跟住你就要 craving 啦，就系你就希望。透過你學識咗呢個倉頡之後咧，你可能就可以打到一啲文字，好快咁樣打到。咁而呢一個， 你有冇呢個需要啊？莫莉 係啦，係個需要。 其實我識速成嘅，所以就 哎呀，同我一樣。 我識佢第二步有啲弱喎，如果係咁， 所以就斷咗噶啦，拜拜。 但係第一步我要做嘅，因為我擺喺床頭，我無論瞓覺定起身都第一時間就望到佢。 但係你嗰個急切性好細啊， 係 因為你本身已經識打字，用另外一個方法， 即係有代替品咯，因為 又或者頭先 Kitty 同埋 Annie 講嗰樣嘢就係有挫敗感，即係無論做運動都係啦，唉，我做咗两日咯，都仲未瘦都算啦咁，煮煮嘢食啦，煮嚟煮去都咁难食嘅，只手全部伤晒，跟住之后睇书可能睇几页咧，唉，开始唔明啦，跟住之后就会有挫败感啦。 嗱，呢个就系你第三个度做错咗啦。佢就话第三个建立嘅形成，即系所谓嘅 response 咧，你应该系要选择容易嘅方法，即系例如你拣用一啲 mini task 俾自己，即系你唔好一嚟就整个忌廉唔知咩朱古力或者咩心太软咁样，咁个大佬真系死梗。 即系一开头应该整芝士火腿 纸 系咪？ 系啦，系啦，就一步正所谓咩？唔好一步登天， 或者试下整啫喱糖。 啫喱糖真系最易入门嘅，冇错啦，啱啦，啱啦。嗱，咁咧你就会一步一步，你就有各种满足感，咁你咪达到第四步 reward 咯。你感受到啊，原来我做到嘅，做到之后原来真系咁快乐。又或者可能其实莫莉都做到个啫喱糖，但系佢其实觉得唔系咁开心，冇乜嘢嘅啫，整完都咁样，咁即系证明即系可能呢一个唔系你个 habit， 即系唔系真系咁有需要有呢个 habit， 或者你仲未睇到嗰样嘢系即系你好渴望要嘅咯。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间聆听哭诉，逃生的方舟也早被。信中四散教堂终于熄灯，唯愿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We just live it up, oh, taking timer, timer. Oh, 世界将结局。还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荣辱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冻结暖化都镇定。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听过冯允谦开始倒数啊，时间将近嚟到晚上嘅十一点钟啦。喺十一点钟之前咧，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最低气温咧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9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转头见。 大批持槍警員晚上在旺角長旺道調查，一名南亞裔男子被押上警車帶走。警員手持衝鋒槍、盾牌，穿著避彈衣和頭盔，晚上在進入長旺道7號一棟的唐樓搜查，亦都有警員到後巷調查截查途經的人士，包括向一名南亞裔人士搜身。现场一度停泊多架的警车和拉起封锁线，现时已经解封，警方暂时未就事件提供资料。南韩利川市一个的仓库建筑地盘大火，至少36人死亡，10人受伤。韩联社报道，涉事4层高建筑物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几起火，大火在傍晚6点几扑熄。消防部门说火势快速蔓延，建筑地盘内的人无法疏散，估计事发的时候有70多人在现场工作，死伤数字可能进一步上升。总理丁世军指示动用所有可用人手和资源协助搜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562点，升4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28点，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61，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3，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0.3美元，卖出1,702.2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周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买护肤品我会看说明书，啲字我就明啦，但系啲 logo 系讲咩嘅咧？ 有一些產品呢，咁佢背後呢會有一本書仔嘅，然後呢就有隻手指啦，就會指住本書，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睇說明書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呢，呢一個公仔都好重要， 有隻兔仔奔跑， 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呢，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 嗯，仲有呢， 想知更多得意嘢， 記得收聽逢星期六下週四至六 Dixon 師培阿樂莫莉 尋常試認真做 知识会社 Ask Host。 今个礼拜阿摄要介绍嘅书咧就系《老饼潮语》头十二个啊，嗰啲潮语啊，都系关于岛嘅。问题就嚟啦，以下边一个俗语系源自于岛嘅呢？三唔识七，唔理三七二十一，一五一十讲清楚。真系开正你嗰饭， 你唔好污蔑我啊！开正我嗰饭啊！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6点到9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新闻之前咧，阿 Annie 就讲紧，即系一个习惯嘅形成咧，就起码有四个 step 啦，咁咧就慢慢咧去到最后，你感受到回报咧，即系有啲成功感咧，可能就会令到你再次重复呢一个嘅行为啦。咁啊，重复之后咧，就会形成习惯。咁但系呢一段时间系要 loop 几耐咧？ 嗱 ，Kitty 就话咧。你的觀察就亦嘅感受都係21日， 21日 係啦。咁話說咧，個淵源點解會有21，唔係20啊，或者19啦咁？又就係話 靈燈 啊，係啦，三個星期啊嘛，21點解嚟？點嚟嘅呢個21？就係話 N 年前其實都唔係 N 年，1950年代到啦，有一個整形醫生咧，咁佢咧就觀察佢嘅病人，佢發覺咧有個好奇怪嘅現象，或者個比較統一嘅現象，就係譬如佢幫個病人，譬如隆咗個鼻，咁咧个病人咧，佢望自己个样咧，系好唔惯。但系当佢21日之后咧，咦，惯咗自己个样咯？ 吓咁耐之后先惯啊？ 系啊， 吓咁啊，三个礼拜点做人啊？ 即系佢会怪怪地咯。你可能同佢问翻佢，佢会感觉上吓。咁我又譬如佢咧帮啲人安啲义肢啊咁样啦。咁真系嗰21日，佢都仲系好唔惯自己多咗一个外物嘅。但系到21日咧。突然之間好似嗰件嘢已經成為你身體嘅一部分啦，即係慣咗。咁佢有呢啲咁嘅觀察之後咧，佢就嘗試去回想翻，或者多啲留意一下、觀察一下自己嘅一啲行為，或者對一啲轉變、生活上嘅轉變啊，或者身體上嘅轉變，佢發覺原來都真係好似21日到啦。咁咧就真係會變成咗一種你睇慣咗噶啦，即係可以將舊嘅嘢模糊化咗，然後新嘅一種建立咗咁樣。 即係呢個講法係嚟自一位整容醫生。 冇错，系佢嘅经验，于是佢写咗一本书喺当年，咁就得出呢个结论，就形成咗咧，好即系好受欢迎啊！呢本书卖好劲啊，卖断市啊，好似卖3000万本。 咁如果我同一个人长期譬如我同佢每一日都食饭，每一日都见面，连续21日，咁会唔会之后我就搣甩唔到呢个人 咯？系有咁嘅机会噶， 系啦，所以日久生情咧，可能22日就开始噶啦。 所以咧，有啲艺员咧，你咁样你初初睇佢唔顺眼，即系觉得喂硬系即系怪怪地嘅个样，即系总之唔顺眼啦。但系当佢晚晚咧喺嗰啲 sitcom 度出现啊，系集集你都见到佢半个钟啊咁样，整下整下，咦，好似睇到又几顺眼喎 ，OK。咁樣，即唔知係咪咁啦，即係呢個就係 我哋嘗試套用呢一個理論。 係啦，咁跟住 N 年都冇人再研究呢件事，直至到咧2009年咧，有一班嘅心理學家，佢哋又去做，即係特登為呢個習慣嘅形成去做研究啊。咁佢就揾咗一扎人做實驗，咁樣就叫佢哋諗一個自己想做嘅習慣，然後叫佢哋 report 翻自己究竟幾耐真係變成一個唔需要諗就做到嘅一件事。事情咧，咁佢就发觉原来系21呢一个嘅数字系唔准噶， 吓， 并唔系咁样嘅， 即系佢哋自己自身去测试， 系啦，咁佢就发觉咧，原来其实系真系好阔落嘅嗰个空嗰个时间咧，可以由就讲紧14日。已經得噶啦，有啲人，或者睇下你咩習慣嚇，咁就去到一年都可以嘅。 哇， 所以係一個好長嘅時間嘅， 好堅持喎。 係啊，即先至會做到呢個習慣咯。咁你就發現佢有個 average 嘅，佢話 average 咧就66日。 哦，系啦，咁所以66呢一个咧，先至叫做一个科学啲嘅一个做过一个验证，就系、是、一个平均66日你就可以做到一个习惯， 即系平均两个几月咧。 系啦，冇错啦。咁而佢亦都有一啲嘅有趣嘅嘢咧，可以俾到我哋唔需要咁头先听无呢个话，即系讲即系吓要咁长噶一年咁、样，都好坚持。其实唔系啊，佢有少少话原来我一个习惯形成唔系话你断咗一次半次就冇咗嘅，即系唔关事嘅，呢个唔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嘅。你断一两日都唔系问题嘅，只要你又 pick up 翻咧，其实都可以最尾成为一个习惯嘅。 所 以 唔需要逼自己。 冇错，所以唔好逼自己，即系唔需要惊。哎呀，断咗啊，咁样会唔会？哎呀，又重新计过咧？咁其实都唔需要咁介怀嘅。 系 咁，所以佢都有少少提示啦。另外就系话都。習慣形成其實一點一滴嘅，即係可能你要先俾自己一啲少少嘅習慣，所謂 mini habit 或者 mini task 咁樣咁去做，就唔使一次過咧，要個好大嘅，例如你冥想一嚟你就話要冥想半個鐘咁樣，其實未必需要嘅。 死咯！我喺度諗緊咧，即係聽阿 Annie 你講咗咁耐咧，除咗一啲生活日常即係必須要做嘅，譬如我起身刷牙洗面啦，或者我跟住之後就要即刻整嘢食俾小狗啦，咁因為佢嘅生存就係靠我噶啦嘛，咁即係呢啲一定逼。住要做嘅责任之外，或者叫做日常你自己即系起居饮食一定要做嘅嘢之外，好似冇一样特别嘅嘢系我 好 强烈嘅习惯。譬如有啲人可能真系有习惯，每一朝都会起身落街散步，或者一个礼拜可能都会做3-4次运动咁样啦。我又冇、啊， 梗系啦，你咁瘦， 唔系咁唔系瘦都需要做运动嘅，呢个系健康嚟噶嘛。即系我冇但我有做运动嘅，但我肯定唔可以称之为一个习惯咯。即系我可以两个礼拜唔做又得。跟住我一個禮拜做翻又得，咁樣即係唔算係一個好持久或者好 regular 嘅習慣啊。咁你哋有冇咧？ 話齋你唔係需要咯，因為你身材好咯。 唔係，所以咁你哋有冇一個習慣咯？ 需要咯。 你哋有冇一個即係除咗係即係維持你即係生活一個正常，譬如你嘅衞生或者你嘅生命必定需要做嘅嘢之外，有冇一個叫做呢一啲嘅習慣啊？ 如果你話我而家活到咁半百咧，我就覺得咧，就覺得已經有嘅，已經做咗，即係你已經要需要嘅，必須嘅， 例如 係 咩？而 係 同人哋唔同嘅。 嗱，我覺得同我嘅長大有關嘅，就係、是、我好似咧，應該喺我認識我老公之前咧，其實我係有刷牙嘅。 有咩啊？ 有刷牙，刷牙係一個習慣啦，係咪？我有嘅，我之前個卅嗱，我大概30多歲識我老公啦，咁咧我係有刷牙嘅，之前個30幾年。但系咧，而家都有。但系嗰30多年嘅刷牙咧，我发觉咧，我系唔会用牙线咯。 哦， 即系嗱，而家系你唔用牙线，你唔安乐嘅。即系你总之系刷牙之前啊，我讲夜晚嘅刷牙系一定要用牙线去清洁咗先，然后先至真系用牙刷同埋牙膏，然后之后用朗漱口水。 系啊， 系啊， 好清洁喎。 嗱，咁我过去嗰即系未识我老公之前咧，咁我咧就真系，唉，攞个牙刷、牙膏挤完咪刷咯，刷完就刷完噶啦，咁样。咁同埋我会觉得，我感觉上我啲牙缝咧系干净嘅，但系当你尝试过用牙线之后咧，其实系原来有好多嘅牙垢膜即系嘅嘢啦。 哇！俾你咁讲，我真系好想即刻试啊！但系好难用嘅， 即系你都唔用噶，原来 我冇用噶。 哎呀，咁你真系要用啊！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咧系我其中一样，我好想训练到我个女咧，嗰两个女，因为我觉得呢个真系要自细用，因为我发觉我喺牙科保健或者长大成人之后咧，其实我都多烂牙，所以我棚牙咧都颇多大牙系有补过嘅。 但系你识咗你个女咁耐都10多年啦，点解你仲未到到佢哋用嘅？ 到唔到啊？因为佢哋唔识用咯，就 系系咯，其实好难用 咯，就系嗰只小手佢哋 control 唔到咯。咁我谂都仲要再训练同埋研究一下嘅，即系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咧，佢又系未有嗰种明白到，即系哎呀，原来真系万一，原来真系撩晒所有嘢出嚟，或者一啲你以为好似冇嘢棘住，其实系有嘢嘅时候，嗰种清新嘅感觉，佢未 feel 到咧，佢就未有嗰个 habit 想做，又或者佢未见到嗰件事嘅唔做嘅后果，就系蛀牙，佢未睇到呢样嘢嘅不堪后果嘅时候，佢咪又冇嗰种嘅欲望去真系真系干净啲去清洁啲牙。 即系呢一个嘅习惯就系你被你老公影响。 是啦，咁我又觉得，所以如果我哋讲緊即係我哋都咁大个人 咧，其實真係大部分應該要有嘅習慣都有咗噶啦。你頭先講嗰啲做運動啊嗰啲，其實我諗都係未必係好必須，即係咪你話講緊好勁咁樣，日日都要跑一個鐘頭步先去翻工咁呢啲，我諗。 但呢啲又唔係從細噶喎，我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即係譬如做瑜伽咁樣啦，佢突然之間可能即係三十零歲某一次即係接觸咗呢樣嘢之後，從此變愛上啦，跟住就變咗一個好恆常嘅活動又有啦。譬如跑步咁樣，即係呢幾年好興啊嘛。跟住有啲人就係、是、哦咁啊跑下啦，試下啦，跑跑下覺得哦原來自己能夠跑咁長嘅喎，即係長跑係應付到喎。咁又中意咗啦，咁樣即係都有啲係大過咗，即係成為成年人之後，突然之間有嘅一種習慣嚟噶嘛。我就係話我冇咯。 系啦，就是因为你可能真系你样样都 O 好 OK 咯，你唔觉得自己有咁嘅需要咯？ 唔系啊，有需要噶，做运动都有需要啦， 系嘛？喂，但我觉得如果讲细路仔从小要建立咧，我会觉得做父母其实好多嘢都想佢哋建立嘅，例如即系话，喂，想佢哋要即系有阅读嘅习惯啦，即系呢啲咧，咁啊，梗系想啦，系咪？但系如果我嗱，你都话啦，我女都十几岁啦，我都导唔到佢用牙线咧，咁证明咧其实系唔容易嘅呢件事。 咁你有冇知道咗头先提嗰？四个步骤之后，哪一个步骤出了事呢？ 肯定是第三啦， 即是 response 难， 你都觉得牙线难呢？ 是啊，是啊， 难 的， 难的， 难得磨呢得唔得噶你？ 我唔得噶，我都难噶。而家咧，同埋有啲牙，我唔知道你有冇发现咧，而家有一啲嘅胶嘅牙签啦，跟住咧个头顶嗰度有个好似刷嘅物体嘅， 开牙缝刷啊嗰啲叫做。 系啦、啊，我用亲嗰个，我永远都流牙血，流得好劲噶。 嗱，呢一个就系一个恶性循环，就系因为你唔干净，就令到牙肉发炎， 哦，容易流血 啦，所谓牙周病啦， 哦， 咁咪成个牙医咁啊，突然间。是啊，你越是不清洁它它咪越容易牙肉不健康咯。所以点都有个过程呢、你都是一定要有流牙血的这个过程的。咁你整整下干净了之后以后就不会了。 我唔知道流牙血系因为我啲牙唔干净而流牙 肉， 牙 肉 牙 肉 啊，系啊， 唔健康啦， 刮损咗佢添。 譬如你平时早晚刷牙嘅时候，会唔会都多容易即系刷晒？咦，有啲牙血嘅咁样，呢、這个都系其中一个征兆嚟噶。 咁又冇乜喎。 哦， 咁都未系好严重，未 去到严重 添。即系所以我想讲咧，有阵时咧做父母咧，即系你要去到话一种好更高。高层次的一些习惯要他形成，例如说哎咩好手尾啊，阅读习惯啊，要懂得反思啊，即这些呢即都病开一边先、我反而觉得有些我觉得翻不到转头一定要从小就真的要做的都是关乎身体健康的东西咯、例如刚才我讲保持你的口腔清洁，因为如果牙真的烂晒咧，你系自己痛苦啦。虽然而家有牙医都好多假嘅嘢可以摆翻入去，但系成件事又嘥钱，又痛苦，系咪？亦都系唔舒服嘅嗰啲，即系外来物，唔系你自己本身只牙。咁第二样咧，我都好觉得我成日都揞住我啲女咧，就系嗰条腰骨。 翘脚嘅习惯啊， 系啊，唔单止翘脚，你孭书包啊，或者孭袋啊，即系其实嗰条腰骨咧，唔知点解就硬系坐唔直嘅，或者而家啲人系咪好中意挛喺度？挛喺度揿电脑啊，或者挛喺度揿手机啊，即系低头族啊， 缩埋晒啦，所有嘢都 啦，冇错啦。咁嗰样嘢咧，其实又系响成长嘅过程，久而久之，其实真系翻唔到转头。咁我觉得呢啲而家我仲喺度努力紧，就要紧我嗰两个女要做好呢啲身体上，我觉得系健康嘅需要嘅嘢。咁反而你头先阿 Kitty 你提议话建议话，可能跑步啊呢啲，我会觉得咁你随时想开始 都得， 都仲。可以是啦，但是譬如呢啲身体上啦，又或者眼睛啦，即系你个眼如果真系坏咗，我意思即系譬如近视啊，越嚟越深好劲啊咁嗰啲咧，其实真系即系我做父母俾到佢嘅，都系呢一啲最唔好话完美啦，即系出世嘅时候呢样嘢都叫视正健康的孩子一个婴儿。 咁越早去形成习惯就越好嘅呢个真， 即系唔好喺床度睇书啊，夜晚真系唔好熄晒灯喺度揿手机咯，嗰啲蓝光真系好害伤害眼睛。 喂，咁我终于谂到啦，有一样嘢就系到而家即系大个咗有形成嘅一个习惯，就系有拉筋。即系虽然我唔系每一晚都拉，但系可能我即系。 一個禮拜起碼可能有三四日自己都會即係鋪張墊喺屋企，即係我嗰個習慣唔係話好似人哋好 strict 咁樣每一日嘅幾時拉幾多，但我起碼就會有呢一個動作咯。不過我估可能都係因為啊，譬如可能覺得個枕頭即係瞓完一覺之後個頸唔係咁舒服啊，咁亦都要有呢一啲嘅誘因令到我去做呢一件事。我覺得要形成一個習慣，除咗頭先啊 Annie 講嗰四個步驟之外咧，有幾樣嘢都好緊要，一就係時機啦，即係譬如你可能嗰陣時遇到一啲，即係譬如你話好似啊 Annie 你咁講啊，可能個女啊啲牙未爛，所以佢都唔用牙線咁樣，可能真係有一啲時機就係你爛牙啦，你知道嗰個習慣嘅重要性啦，咁你就會去做啦。咁譬如可能我開始覺得腰酸背痛咯，咁我就會成日都開始即係喺未好嚴重扯得好緊要嘅時候就會去拉筋啦，咁即係時機好緊要。第二就係我諗係你身邊嘅人感唔感染到你咯。因為我記得好似我係咪尋日揸車，我聽到 Gimme Five 講咧，佢哋都話啊，有啲人嘅習慣咧，可能即係去到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啦，好多時就係受你嘅另一半影響啦，即係一啲生活習慣上面係啦。頭先 Annie 你就話用牙線呢個習慣啦。系啦，咁我覺得可能即係同你生活嘅另一半，尤其是你結婚，即係踏入去一個新嘅階段嘅時候啦，咁你就會可能會接觸一個新嘅人啦，或者新嘅生活模式啦，咁喺嗰個時候咧，就可能會容易形成一啲新嘅習慣都唔定。系啊，阿莫莉你自己有冇咁樣嘅體會咧？即係可能嗰啲時機啊，或者身邊嘅人感染你。 都算是的，咁我都希望呢个样真係可以感染到 Kitty 嘅。Kitty 都曾经係做过但係佢最后係唔成功 嘅。係咩呀， 我由唔知几耐开始啦，我估可能五年前，我以前係唔飲水嘅。 飲水呀、 飲水都係一个好重要嘅習慣。 係呀，同埋就係呢，我唔会拎个水壶出街嘅。即係我唔会洗水壶，我会我买支茶或者买樽水，跟住我出去再斟喺水机度斟咁样嘅。咁但係之后我越嚟越都觉得我好唔环保嗰个感觉。咁开始呢我就自己即係煲完水，即係自己斟水，同埋每就拎个水壶出街啦。咁但係久而久之就呢个真係我嘅習慣啦。以前我真係唔会㗎，我唔会飲水添㗎。我一定要飲有味嘅嘢，就算佢无糖都得，我一定要 飲茶。即係无糖茶 已经觉得自己几好㗎啦， 已经零卡路里喇喎。 系啊，跟住之后就再演变到我就係飲水啦。咁而家反而就好嗰啲冻柠茶嗰啲，佢我一定接受唔到啦，已经即系就算佢少甜，我有时都觉得佢好甜咯。但系汽水我照饮到嘅。 系啊，呢、這个都系啊，我都阿莫你都见证过我想开始呢个习惯就 有啊，你特 好大嘅水樽、 啊，特登买个靓水樽嗱，呢一个咪第一步啦，做啱咗咯。 跟住咧就唔能够持之以 恒。点解咧？ 佢做得唔啱嗰样就系个水樽太大， 我个手袋又太细。本身系谂住啊，限住自己要饮晒咁多水，咁开头嗰几日都有做到嘅，但肯定维持唔到21日咯。跟住就 系66日啊，平均 啊。平时我饮水，我见到佢水樽，我下下咩事啊你？ 咁好啦，我要再物色过一个靓而且 size 细嘅水樽。我要再培养翻呢个饮水嘅习惯啦。好，多谢大家。 实说只因找不到打火机也很不忿，别暴露了真心，除非想惹公愤。别代入我身份，真的感恩无人慰问，欲落泪也不需抹去落印。灵魂抽的笑，命运跟随瞳孔变焦，从什么时候开始讲算了罢了，当天血也热过怕结焦，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 作结论吗？思想到最后别看花。谁曾起誓绝不折腰，回味当时还可讲声我愤怒了，对镜连埋笑有多渺小，后悔吗？将青春消耗的年华伤痛吗？心底收起旧疮疤，想通想透吗？苦苦的挣扎，多么不潇洒，不需再结论吗？只想到最后别看花，忘掉昨天直率的本性，越过青葱山岭。 洪家豪的新歌《自问自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大批持槍警員晚上在旺角長旺道調查，一名南亞裔男子被押上警車帶走，警員手持衝鋒槍、盾牌，穿著避彈衣和頭盔，晚上進入長旺道7號一棟唐樓搜查，亦都有警員到後巷調查，截查途經的人士，包括向一名南亞裔人士搜身。現場一度停泊多架警車和拉起封鎖線，現時已經解封，警方暂时未就事件提供资料。警方拘捕两男一女，涉嫌在网上发表针对两间传媒机构的恐吓言论，并煽惑他人伤害该机构记者以及破坏其摄影器材。另外，在未经授权下取用广告商的商业资料，并有组织地以威吓手段向广告商施压，胁迫他们停止在该机构刊登广告。他们正被扣查，警方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调查之后，昨日起在全港多区进行拘捕行动。无线电视发表声明，欢迎警方严正执法，打击针对传媒机构的网络罪行和网上煽暴的非法行为。金管局公布，截至上季负资产住宅按揭宗数由去年年底的128宗增加至上季的384宗，升幅两倍。这些个案多数涉及银行职员的按揭贷款或按揭保险计划贷款，因为这类贷款按揭成数一般较高。负资产住宅按揭贷款涉及的金额由前季7亿6400万港元增加至上季尾的18亿6700万港元，升幅 1.44 倍。南韩利川市一个仓库建筑地盘大火，至少36人死亡，10个人受伤。韩联社报道，涉事四层高建筑物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多起火，大火在傍晚6点多扑灭。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快速蔓延，建筑地盘内的人无法疏散， 估计事发时有70几人在现场工作，死伤数字可能会进一步上升。总理丁世军指示动用所有可用人手和资源协助搜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4611点，升5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933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68，瑞士法郎0.974，加元1.393，人民币7.078，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68美元，卖出1704.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约22度，日间炎热干燥，市区最低气温，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气温进一步上升。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以及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那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ybe Hong Kong 的阿土，逆境的时候更加需要正能量，听歌梗是要听首快歌啦，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活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听慢歌，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第三集的整蛋糕啊，其实今天我就终于都要开始咧卖牙，就要开始自己亲身整蛋糕了。好啦，我想问一问今次我哋嘅嘉宾先 ，Solo 先，系啦，你真的对我整蛋糕有信心？ 开心得噶啦， 我怕我开心，但系食的人不开心啊。 努力啲啦，唔好揸流摊咁嘅样啦。 啊，打个岔，我问一个问题先，有冇试过真的你有啲客咧自己整得好开心？跟住，但系其实佢又得唔到你嘅真传，本来送赠嗰个人食到歪嘴咁咧， 咁应该就唔会话翻俾佢听好难食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睇到佢开心就够啦。咁佢嚟上堂得嗰两三个钟，你叫佢学晒你嘅真传，整到个好靓嘅蛋糕，其实又真系冇乜可能嘅。不过有时我见到有好多甩碌嘅地方啦，咁啊，譬如佢花咗三个钟做完个蛋糕，想影相，咁啊捧起个蛋糕影啦，咁啊揸机嗰个叫佢斜啲个蛋糕，影唔到个蛋糕个面，佢一斜咗。就成个蛋糕跌咗落地啦！ 哇，呢个系最灰嘅，因为你就咁整完个蛋糕肉啊，即系嗰个白色嗰个地方啦，先冧嘅话都仲好啊！我完成晒喎。 系啊，咁不过有时佢哋都唔要求好完美嘅，只系个乐趣。有一次咧，就系有对妈妈同埋个女啊，就嚟做一啲卡通蛋糕啊，咁就系只猪仔嚟嘅，咁啊猪仔系咩色咧？ 粉红色。 系啦，咁但系个女咧就要求阿妈咪，我想将只猪转做绿色。 哦，因為而家有隻豬係綠色嘅，打嗰、那個嗰個叫咩啊？Angry Bird 啊， 其實拉交咁，佢總之好中意綠色咁啦，咁就喺度同個媽咪鬧交咯。 咁你做唔做牧師佬定你行開？我想知呢樣嘢。 我行開啦嗰陣時，咁而家其他人咁，我就會同佢哋講話，就用粉紅色做啦。咁我會撈啲粉紅色嘅忌廉俾大家。咁佢哋就總之拗到後屘就係做綠色嘅。咁我另外撈個綠色嘅忌廉俾佢哋咯。咁其實都係一個樂趣嘅，即係做完開心就得㗎啦。 係，我細細個冇咁中意食蛋糕，而家大個咗之後咧，就越嚟越中意食蛋糕。但係人越大咧，掣肘就越大，越怕肥，所以我就越嚟越開始食一啲冇咁多 cream 嘅蛋糕。但我想問一下啦，而家坊間成日有好多嗰啲海綿蛋糕啊嗰啲噶嘛，其實係咪都真係好肥？ 咁其實咧，而家好多蛋糕咁都有唔同嘅種類噶嘛。咁你有啲咧煮整出嚟係真係會少甜，或者係nice 啲嘅你可以食嘅。咁就有時咧，啲人話：咦，這個我可唔可以揀少甜啊、少糖嘅配方啊？咁其實係得，但係咧真係會冇咁好食噶。 嗯， 譬如海綿蛋糕咁，佢點樣做咧？嗱，佢有四種材料噶嘛，係基本材料，有油份嘅嘢啦，譬如牛油啦，有糖啦，有麵粉啦，有雞蛋啦，咁樣樣啦。 咁簡單啊！原來海綿蛋糕。 其實最基本係呢四種咯， 撞鬼喎！出面買到成九十幾蚊一個， 咁當然唔得啦！你仲要加埋譬如味道啦，要落好多香料啊，或者係一啲唔同嘅脂肪比例啊，或者係一啲嘅甜度比例，或者顏色好多嘅嘢夾埋咁，先係一個好嘅蛋糕啦。咁但係咧。佢各自有佢嘅功用嘅，譬如牛油咁樣啦，牛油減咗咧，其實咧個蛋糕係冇咁濕㗎。 即係話，如果我越食得淋白白嘅蛋糕，即係話佢嘅牛油比例係越重啊。 又唔係嘅，咁佢始終 嚇死我，嚇死我， 化學作用啊嘛。嗱，咁譬如牛油加糖咧，就其實你叫做一個乳化作用咧，佢係幫你咧鎖住咧啲空氣啊，即係老結咗啲空氣入去咧，咁你焗嘅時候先至達到一個好輕盈、好彈嘅效果噶嘛。咁如果你話我要減糖，咁少咗糖咧，佢就唔能夠咧即係幫手咧打結嗰啲空氣入去啊。咁嗰個入爐嘅時候咧就會少咗啲空氣啦。咁其實個蛋糕又扁又塌又唔好食嘅。咁所以就即係我哋盡量都話可以減糖嘅，咁但係唔好太多啦。咁如果唔係你食一樣好難食嘅，好似鞋抽咁嘅嘢，我都唔好意思。 咁你可唔可以介紹簡單地介紹三種蛋糕嘅一啲即係製作嘅時候嘅一啲 tips 咧？ 咁簡單講下啦。咁譬如啱啱講完嘅就係海綿蛋糕啦。咁另外咧，其實咧就想講咧，我哋學烘焙咧，我哋成日就會學咧睇水啊。咁咩叫睇水咧？ 係咯，咩叫睇水咧？即係我哋全部要得閒望住佢係咪啊？有咩事就報警咁啊？ 其實就如果你學識睇水咧，你好多唔同種類嘅甜品你都會做得好好嘅。咁即係咩意思咧？嗱，水喺靜止嘅狀態個表面係點樣嘅？係平曬噶嘛？咁如果你話相反啦，我哋細個做勞作嗰啲漿糊咧，咪好結塌塌嘅，嗰啲咧個表面唔會平噶嘛，係維持喺一個結塌塌嘅狀態永遠噶嘛咁我哋就會當佢係零至十啦。零咧就係水嘅狀態平曬，十咧就可能係嗰個漿糊咧嗰個好結嘅狀態，咁樣咯。咁你知道嘅時候咧，你去焗甜品，你觀察咧就識得比嗰個 scale 咯。咁譬如咧，我做嘅時候乜嘢會做到最好咧？咁馬卡龍咁樣啦，我個面團未入爐之前咧，你要撈到去咧，個數字大概係六至七。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嗰個面團咧。喺大概譬如十秒之後咧，會由結塌塌咧慢慢變成平咗。咁其實先至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咁唔同嘅甜品種類咧，其實就係有呢、這、一個即係大概嘅趨勢去睇咯。咁所以就話，譬如係你想焗吸棘嘅，咁吸棘個面團咧，佢就會結啲。就唔會平曬嘅，係啦，咁大概咧，咁就會焗到一個咧，即係標準啲嘅吸棘咯。因為有啲咧就佢慣咗，佢就話：喂，我好想自己試下一啲新嘅食譜喎，可唔可以自創㗎？即係啲比例可唔可以變㗎？咁樣咁其實就可以，但係就要跟翻佢呢一個嘅流動性嘅比例去做咧，就最好嘅啦。咁譬如你話焗蛋白餅咁啦，蛋白餅點焗嘅咧，就係落糖啦，再加埋蛋白去做啦。咁糖同埋蛋白嘅比例係幾多㗎？有冇㗎？咁 我打個岔想問啦。咁macaron 同蛋白餅有咩分別啊？ macaron 其實就是杏仁餅，係啦，就落大量嘅杏仁粉嘅。咁佢個主力成分咧都係杏仁粉嘅。咁蛋白餅嘅成分咧，其實就係 得蛋白嘅啫。 蛋白 同埋，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好似甜品師，咁樣殺咗我嚟噶。 咁又唔想嘅，咁就個比例就要跟，譬如咧，我唔知個比例嘅時候咧，都係要跟翻嗰個結度啦，要好結咧先焗到一個好嘅蛋白餅啦。咁 都係六啊，定係點啊？ 差唔多可能去到七啊或者八啊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大約嘅一個趨勢啫，咁係我嗰個經驗去講嘅啫，咁係咯，就唔係話一定要死跟嘅，咁不過就你可以避免一啲失敗嘅情況咁樣。 好啦，咁啊講完咧整蛋糕嘅一啲分享一啲 tips 啦，咁啊問完之後咧我就係整蛋糕啦，我想問一下咧。焗窿咗个蛋糕，可唔可以批走咗？继续俾人食噶？有冇人发现噶？ 会噶，你可以批走个底或者表面咯，但系中间咧点都会有啲窿味噶。有时候我出去食甜品咧，我食到怪怪地咧，其实都系食到一个忌廉煮窿嘅感觉啊，蛋糕焗耐嘅感觉系呃唔到人嘅。 系咩？我将佢变焦糖蛋糕咪得咯？ 冇得呃嘅，系一开始做嘅时候要唔同技巧。 耶！等我仲谂。住咧问咗呢个问题之后，阵间有咩事即系整窿咗之后咧解开咗咧，冇人过噶嘛？呢一段算啦，当冇听过。你食到窿味嘅话，唔好问点解，因为我整焦糖蛋糕啫。好啦，今日一首歌翻嚟咧，就真系整蛋糕啦。 我轻轻地唱一个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唱一口这香浓。习惯的样子你都有，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加一颗 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我轻轻地尝一口，味道香浓的说，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我轻轻地尝一口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只会微笑的淡薄。我轻轻地尝一口，分量虽然不多，却将你的爱完全吸收。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今日咧，我想问一下啦，你教我哋整嘅蛋糕啊，或者整嘅甜品，究竟系乜嘢东东咧？ 嗱，今日我哋就会整 cupcake 嘅，系啦。咁 cupcake 做完之后咧，我就会教你咧喺上面做一个装饰啦。 系，咁我想话啦 ，cupcake 算唔算系咁多种蛋糕里面最难整嘅蛋糕之一咧 ？cupcake 系绝对唔容易失败嘅。 即是说呢，如果呢我真的失败了的话呢，我就不需要再在这个甜品界里面有任何蜡烛的了。 放心，一定成功的。 有你在身边的话我就安心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那整 cupcake 的材料有什么呢？ 很简单的，就有无盐牛油啦。 有盐的话会怎样？ 有盐呢就会有咸味咯，但是有时我们就不需要的。咸味我们通常是做一些咸点先会用嘅， 哦，即系如果平时我哋食嘅蛋糕通常都系无盐，即系有大概八成啦，我估其他嘅即系好少话用呢个有盐嘅牛油噶啦。 系啦，通常我哋会用无盐啦，咁除非你系好想嗰个甜品有嗰个咸味嘅话咧，系自己落咯。 咁我估到啦 ，Solo 之前点解我煮嘅蛋糕咁难食啦？我可能系求其喺屋企攞啲有盐嘅牛油， 好味道啲啫。 可能除咗无盐嘅牛油之外，仲有啲咩咧？ 有砂糖啦， 系 啦， 砂糖有冇分噶？即系要白糖啊、黄糖啊，定系其实如果我冇嘅话，用蜜糖都得噶。 用蜜糖咧就可以嘅，咁但系嗰、那个可能系发泡啊、膨胀嗰度就未必系有翻嗰个效果啦。咁、做甜品多数就落白糖嘅，咁、佢有啲好特别嘅情况，譬如日式嘅甜品啊，先至用其他嘅糖咁样。 系，咁如果我譬如话唔想咁肥嘅，用代糖又得唔得咧？ 用代糖咧係可以嘅，咁不過咧你就要小心去睇嗰個包裝有冇寫住係可以受到高温啦、啊，受到高温咧先至可以入爐咧，先至叫健康嘅。咁譬如佢冇寫咧，咁唔好隨便攞嚟焗嘢咯。咁另外咧就有雞蛋兩隻， 兩隻雞蛋就得㗎啦，三隻唔得嘅。 三隻就其他嘅材料都要跟翻個比例去加啦。 哦，即係如果我突然間想要蛋味嘅，加多隻蛋黃落去就唔得噶啦。 係啊，你仲要留，即係留意嗰個流動性咯。咁、譬如加咗啲水嘅材料嘅時候，咁成個面團就會稀咗。咁你睇下要使唔使加翻一啲比較結嘅固體嘅材料咁樣樣啦。 係，跟住之後就麵粉。 係啦，麵粉。咁你留意到咧，麵粉中間有啲咧特別白色嘅。你估下係咩嚟嘅？ 低筋麵粉， 低筋麵粉係外邊呢一個。嗱，我揭曉啦。 好啊， 呢個咧係有少少發粉喺度，等佢咧升高嘅。 咁我唔加發粉嘅話，係咪個蛋糕升唔高噶啦？ 點啲？ 好啦，之後啦。 之後就係落少少嘅牛奶落去啦。 哇，咁少嘅咋？原來我以為要好多牛奶嘅添。 係加佢個風味嘅啫。 明白。好啦，而家咧我哋就開始落手落腳去整啦。首先我哋嘅次序係點做呢？ 好啦，咁你就要用打蛋器啦。咁幫我咧，係啦，打圈可以轉快啲嘅，明顯啲嘅，係啦。咁我哋打鬆咗個牛油之後咧，我就會幫你落糖啦。糖我哋分一兩次落。 啊！啲牛油啊，劈曬去側邊啊，我撩唔翻佢落嚟中間啊，點算啊？ 你知唔知點解嗰啲牛油會飛曬個碗邊啊？因為你打即係揸呢一個掌嘅時候斜曬啊。就要咁樣打直。 哦，向翻入面。 係啦，打直咁樣搞。 哦，係喎，撥翻入去，哎呀，但係周圍都係啦。 飛曬出嚟。嗱，你 keep 住喺碗底搞，佢唔會飛出嚟㗎嚇。呢度有好多砂糖啊，搞搞佢。 我会搞搞佢。 系啦，唔好揸烂摊。 咁咧，系咪一定要顺时针啊？有啲人话你顺咗时针之后，你唔可以反方向噶。 最好系咁样啦。 但係啲糖同牛油擺到周圍都係喎。 多啲練習啦。好啦，熄機先啊。好啦，咁你咧應該會睇到嗰啲顏色咧，就會比頭先咧就淺咗少少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就落雞蛋啦。嗱，你 哇，成個台都係糖，俾我彈到。好，跟住就 跟住咧，我哋就繼續啦，攞呢個打蛋器。 哦， 用中間嘅速度咯，即係 如果咧呢個打蛋器我屋企冇嘅話，用人手發嘅話，咪發到黐筋。 係啊，會低噶。咁其實而家嗱打得好靚啊，好滑嘅個漿。 但我見佢咧開始有啲泡泡喎，咁都叫滑㗎？係 啊，冇問題啊。 我成日以為有泡泡就代表又話要吉爆啲波啊嗰啲㗎嘛。 Okay, 都唔算多泡泡啊呢一個。 啊、 好啦， 我開始見到佢結啊， 熄機啦，就而家。十分之好啊！ 真係好啊 ，Solo， 令到我有信心咗啊！我都覺得我天生就是一個整甜品的師傅嚟嘅，係世界上面的人誤解我啫嘛。 我哋加油！ 你講係啊， 係，一定要講係啊。 係啦，如果講唔係嘅話，我會搗亂呢度。 好啦，下一步咧，我哋咧就落粉狀嘅嘢啦，落呢個麵粉呢啲，其實咧可以咧一次過倒落去啦。咁落 個粉唔使攪勻咗先嘅，同啲麵粉。 唔需要噶啦，你落到去都一樣要攪勻佢咯。咁呢一步咧落咗之後咧，我就唔會俾個電動打蛋器啦，你就要用手去撈啦。 你可唔可以幫我撈咗啲先？ 可以，我已經做緊。點解唔用電動打蛋器打呢？因為咧麵粉咧佢個蛋白質嗰度咧有個麵筋嘅，如果你太大力去攪打佢咧，佢會好粗好硬嘅。咁所以通常我哋就一落咗啲粉啊麵粉嘅嘢，我哋要用手攪。 我咧上網睇到啲人咧又講咧，就話將啲麵粉擺落去嗰個麵團入面嘅時候咧，係要揾咗多個格去發佢 西啊， 係啊，係咪真係要咁做㗎？ 要啊，其實我哋都做咗呢一步㗎啦。 我以為多餘嘅添， 唔係好緊要啊。如果唔係你焗完出嚟會有一粒粒白色嘅麵粉一嚿嚿。 係， 好啦，呢個步驟俾你做啦，將個雞蛋唔係雞蛋牛奶落落去。 呢個步驟好緊要㗎，話俾大家聽，唔好睇少呢個步驟啊，知唔知啊？好啦，將牛奶倒落。 然後你幫我咧，好温柔咁樣撈勻佢啦。 哇！原來個麵團已經變到咁重噶啦，結住咗，即係個張住咗之後。 係啊， 佢唔好睇佢咁細嚿 啊。所以就話唔同嘅甜品，佢有個最後唔同嘅流動性咯。咁吸積嘅流動性算係低嘅，咁係會一嚿嚿嘅。 咁即係譬如如果我整嗰啲海綿蛋糕啊、蘇芙里班戚啊嗰啲，咪好輕泡泡咯。 係啊，嗰啲會輕好多。 咁點解唔介紹我整嗰個嘅？ 一個係永不失敗嘅喎。 Solo， 你覺唔覺得我好煩啊？又要嚟學嘢，又喺度暗暗沉沉。 唔緊要，我哋下次可以試下。 你真係仲想有下次？ 冇問題。 你真係對我咁有信心。 係啊，最緊要我都係咁講啦，開心就得嘅。 見唔見到 Solo 迴避我嘅問題啊？ 嗱，跟住我哋咧就會。入接袋啦，一定要夾實喎，唔係啲麵團就唔會喺下面走出嚟噶啦，就會喺上面湧出嚟噶啦，唔需要打圈嘅，等佢湧出嚟就得噶啦。 反而打圈咧就冇咁均勻。 係啦，我示範一個錯嘅。 好啊， 就係咧吊到好高，有得佢牙膏咁樣自己跌落去。係 咯， 咁呢個咧焗出嚟冇咁靚咯入邊。 嗱，大家睇住啊，呢一個唔係我整噶，記住啊。 好啦，其餘嗰幾個 好，一二三， 好啦，俾啲力。 好似米鐵咁啊， 軟雪糕 係。喂，我知點解啦，因為個袋越嚟越細。 係啊，你個手嘅操作難啲。 係啊，就嘅力唔同咗。是但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咧係時候要擺落焗爐啦，要焗幾耐啊？ 大概25至30分鐘啦，咁個温度就大概係160度。 咁好啦，我哋而家過去啦。 幾好啊，唔錯啊！ 但係你嗰句幾好係幾好啊，冇情感啊！下一集，下一集整糖啊，好驚啊！拜拜。 想睇下莫莉整嘅蛋糕整成点咧，可以上去我哋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嘅，转头会有师兄祠堂，拜拜。